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领导新政革命50周年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朝鲜图书图片手工艺品展开幕式，8月23号在俄罗斯联邦达达斯坦共和国阿尔梅基耶夫斯克市美术博物馆举行。 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不朽业绩的照片。另外，为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开始领导新政革命50周年，朝鲜图书展在尼日利亚赞法拉州巴库拉农场举行，阅读会和讲演会分别在安哥拉洛比托港公司和安哥拉同各国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举行。